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出现片，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及北二环全线的外环方向持续车行缓慢，受其影响，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胜门外大街的进城方向压力突出。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底叶鹏金宁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来大街酒吧里。 哎呦喂，我这睡觉呢，二位你们俩烫着了。 我先说吧， 你们俩出去说去。 不是有的 就是那个咱别嚷嚷，我这俩耳朵，我这分辨率又不是特别高啊！你们俩人说话都那么难听。 有啊！这么，你先说行吧？ 行， 您说。 叶鹏一个女朋友， 我就说嘛，就应该我先说，我就晚了一步。哎呦， 你一步都没晚，是你把这主动权直接让给人家了。 哎呦， 出现了呕吐的症状。 雷道喜， 等会儿吧。 我这马上就要当叔叔，当大爷。 等会儿啊，小花。 啊， 你最好把这话说清楚了。 好，他呢，双手发麻，肚子疼痛难受。 你知道没有？ 这就要生了， 这不是要生了， 这就要生了， 不是。 甭管闺女儿子啊，我们都给你道喜。 什么没有？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他和他妈去了医院。 虽然说他妈可能说对你印象也不是特别好，还阻挠你买了婚姻。现在生米已经做成熟粥了，是不是？ 生米做成熟粥是熬过来呢，都水放多了吧？那个， 我还是具体说一下吧。 哎，你说的还不具体吗？ 你早就该具体说一下。 实在是因为我太着急了，我想跟你说呀、王老爷和他妈妈吃了那个水仙花， 这妮儿得疯了。 吃了水仙花的印儿，完了以后肚子难受、呕吐，双手发麻，现在俩人被送到医院里去了。老爷想就此机会好好的表现表现，还给叫了车。 哎， 你听清楚了吧？ 这妮儿俩也很奇怪，水仙花那印儿，水仙有毒不知道吗？ 哎， 那水仙花那花印儿是随便能吃的吗？ 你不知道啊，他拿这水仙呀、当蒜了。 你快算了吧。 你也不知道，他也吃的不是水仙那花儿， 他是吃的水仙那 印儿。 哦，我明白了， 那会儿咱们小时候家里都有整头整头的蒜， 吃不了， 捆好了放在小水盆里边，让它发芽，长 蒜苗嘛， 长出小蒜苗来。 但水仙也是这样的，也是要切完了口往那一放，水里一泡它就发出来了。结果呢，哎呀，王小云他妈也是，怎么这么大年纪还分不出水仙叶和大蒜叶呢？ 水仙叶多宽呢？ 大蒜叶、 大蒜叶也挺宽的啊。要是水仙不开花光长叶的时候，其实跟那大蒜叶还真是很像呢。 巨型蒜 哦，买的巨型蒜跟小水仙， 对，他是一边看这个 青蒜呢， 一边 吃这个 水仙，对对。 问王小云他妈已经吃过一次了，怎么又中毒了呢？ 中的毒不够， 吃一堑没有长一智， 这回得拉一个，您俩一块儿，这个生活常识是差的太多了， 验证一下到底中不中毒是？ 所以我觉得老叶你不跟王小云也对了， 对， 回把你也吃了，他们又爱吃叶儿，你又姓叶儿， 怎么到我这儿？ 以后就不能管叫叶鹏了， 那叫 叶儿鹏 霞花。 你知道那个水仙的鳞茎当中有一种白色透明的粘液吗？有点像鸡蛋清，据说这个毒素叫拉丁可，人要是食用了以后，就像刚才说的腹痛、昏厥、上吐下泻。 这还是说吃的量不够大，你要说要是像这个水仙当百合跟西芹炒的，这要是吃完了， 这还不新鲜，万一要是把这水仙都掰开了瓣当腊八蒜泡， 哎呦， 腊八水仙那估计就解了，哎，没准就好吃了哈。 你试试没有？ 小花你试试吧。 呵，哎哎，我都觉着啊，叶儿鹏你跟小花你看有叶儿有花，你们俩是聚合式无与伦比了，是不是？ 你是说哪一方面的聚合式无与伦比？ 名字 啊， 性格，俩人说话办事儿，那个啊，不考虑周全了之后着急忙慌那劲儿，特别的般配。 亚柱你别装傻，我跟你说，春天来了你就开始闹腾，这件事能随便开玩笑吗？你过来我就问你，人家都已经吃到医院里了，你还拿我们俩开玩笑？ 不是， 有没有点亲情？ 小花，这点我得替他得鸣不平。 有没有点街坊里的亲情？ 他拿咱俩开玩笑，和王小云跟他妈中不中毒没有太大的关系。 你别让他明白过来。 好，安的什么心呢？ 哎呦， 我现在就敲推板画重点，小柱。就不能打心里好好的想想这件事儿怎么把它杜绝了，不要咱们胡同里一起又一起的接二连三啊， 那不都是他们家出的， 这就叫做什么社会责任心，人间有真情。 哎，他这上纲上线的本事可以啊。 大蒜属于什么呢？百合科葱属植物。 那大蒜跟水仙是不是真的是一颗呀？ 还真不是一颗，水仙是石蒜科水仙属，一个是百合科，一个是石蒜科 啊。是百合科的呢是那蒜， 百合科的嘛是蒜， 石蒜 科 的呢 是 水 仙， 是 百合， 是水仙， 石蒜科是那 水 仙。 那水仙是什么科？ 石蒜科。 那是那百合是石蒜科的，那蒜是 蒜是百合科的， 那水仙呢？ 水仙 是 石 蒜 科 的。 百合是什么科呀？ 没有百合。 那说石蒜干嘛呀？ 石蒜是因为说那水仙呢。 那水仙到底什么科呀？ 石蒜科呀。 哎呦， 你们要非得问百合是什么科，我就告诉你们，百合是百合科的。 那大蒜不也是百合科的吗？ 哎，对， 也就是说大蒜跟百合能搁在一块混吗？ 还滚倒混不了，但他俩还关系更近一点，应该这么说。 哦， 可是论外貌的话，还是水仙跟大蒜很像的。你看这水仙呢是花叶汁啊，你吃哪部分都有毒，但大蒜呢你吃哪部分都没毒。说到分别啊，水仙会开花，但大蒜呢只会抽苔。 我知道大蒜长那个突突突那个， 对，它就是抽叶嘛，相当于。哎，水仙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呢， 有一个 那是木鱼石的传说啊。 水仙的传说 就说水仙呢是天下第一美男子，在山林里长大，从来没见过自己什么模样，但是见过他的少女都深深的爱上他了。可是呢这个水仙的性格非常高傲，谁都不爱。有一天啊，这个水仙啊在外面狩猎，天气热，微风吹来，啊，这个凉快，他循着风迎风而去，在一个水清如镜的湖那儿，水仙走过去啊，看见自己完美的面孔，惊为天人。 干嘛吃面子？ 这吃了什么呀？ 唏嘘不已啊，怎么这么美啊？这张完美的面孔，英俊的面颊，这是谁？原来是自己的倒影。可是他就深深的爱上了自己的倒影，因为不愿失去这个湖中的人儿，所以他日夜守候，不休不眠。最后，这位大美男子就枯死在湖边了。就愣坐死在那儿了。后来爱神呢就觉得这孩子也是怎么这么轴啊， 算了，画成个花儿吧，开在有水的地方，天天看自己倒影，你也不嫌烦。这就是水仙的故事。 编的吧？ 当然不是编的了，希腊神话里讲的。嘿，没想到吧？ 你还看过希腊的神话？荷马史诗？ 这我没付费收听就不错了。 哎呦我天哪，这俩冤枉钱花的。 我还有一个故事呢。 我不听了， 我也不听，我也不听，不听。 哎，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的故事。 那听听吧。 大蒜呢，也可以说是。 哎呦，这女孩子怎么跟大蒜这么熟？ 很简单，一句话就说完。西方有大蒜驱吸血鬼的传说，对吧？那你想，如果大蒜是一个女同学， 去各种性别的吸血鬼。 我说这么多的目的是什么？是告诉你们水仙和大蒜的区别很大，对不对？ 我们知道，不是我们俩把水仙当大蒜，把大蒜当水仙了。 你们得把这些知识广为传播呀。 你先跟王爷说，那行不行？ 其实啊，我是真养过水仙的人。 他养水仙，这我证明。小花年年新春佳节之际，弄两盆水仙，第一个是香，第二个呢？看看就春意盎然这感觉，第三个呢才是吃。 吃什么呀？ 吃水仙。 王小姨他们家的水仙就是我给送过去的呢。 哦，可找出这罪恶的根源了。 哎，我可教的都是怎么种植水仙，我可没让他吃啊。 是啊。 是什么事啊？ 就是你说那个方法容易让人产生那种食欲。 我跟他说，水仙你呀可以用阿司匹林放一两片，溶解之后取代清水，花就壮实。 他一再强调水仙，知道吗？十蒜科的能吃的蒜，水仙记住了吧？十蒜科，人家家记住了，能吃的蒜。 哦，他就这么记住了，结果人家王云都上当了， 反面子。 哎呦喂，感情根就是在你这儿呢，小花，你得看看人家， 递了两盆水仙，看看人家去吧。 人家给他打出来。 我这回送百合科的百合去。 哎呦， 我在百合底下还写上小牌牌，愿你像水仙一样美丽，像大蒜一样健康。 完了，这三样全都不得混了。 完了，彻底完蛋了。 明儿拿洋葱就当了那个西红柿了。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品品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你们说为什么北京也叫四九城？ 嗨，这个不是北京城也叫四九城，以前它就叫北京城。这四九城是老百姓就是聊着说着，哎，逐渐 闲了天， 逐渐形成这么一句代名词。老北京是四九城，您打听打听去。四九城，四跟九指的是地方，四指的就是东四西四，九呢指的是九仙桥。 你再说一遍。 四指的是东四和西四，九呢指的是九寨沟。 最近听说九寨沟开放了。 四说的是东四和西四，九指的是九龙。 有香港啊，我给你解释吧。四，它主要指的是里九外七皇城四，九门八点一口钟。 皇城四个门，还有内城的九座门。 刚才你们说那四是皇城的四个城门。 那你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住在东南西北四个城区的四个方位。 你说的是东城西城宣武崇文。 对啊，因为过去不是有句话叫做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吗？那你说要是这四不分出四个城区，哪来的东富西贵南贫北贱呢？也有一定道理是吧？我怎么说？ 有一定道理吧。 那你说为什么过去就东富西贵？ 这个是这样，就是东城那边可能住的就是 粮仓吧， 库房在那儿，断库， 粮仓， 这个 糯米仓， 对， 海运仓， 对，存粮食的， 南新仓， 然后到那个西城的可能宅门，大宅门多一点，王府多一点， 王府。 完这个南贫北贱呢，这个说的也不是说 现在的大格局上的南贫北贱。 哎，对，就是说这个 过去住南 城棋盘街以外，就是九门外，他说这南贫北贱，他没说这城里边。 长安门以前叫什么？ 齐化门。 齐化门。 说慢点就是齐化门。 那么阜成门原来叫什么呀？知道吗？ 叫什么呢？ 叫平泽门。 这不用念成那个平泽门了是吧？ 你还惯了门呢。 哎，住南城的人，你们在那看过戏吗？ 早没有了。 广德楼。 要是能到广德楼演去，已经算是好园子了。 对。 街南街北，他那已经算是像样的园子了。 哎，那你怎么不说南城会馆还特别多呢？各个省的驻京办呀。 因为呀， 过去的人啊，外府朋友一般进城啊， 都打南边来。 通常情况下， 哈尔滨过来也打南边来， 低着五金塔。 通常走的都是张仪门，也就是由广安门进北京。然后呢？ 那不就是南面的门吗？ 那就靠南啊。 嗯，然后呢？ 所以在宣武一带呢，有很多的会馆。 驻京办。 对，驻京办。 驻京办是现在的词汇， 过去就叫会馆吧。 会馆， 湖广会馆到现在还是鼎鼎大名啊。 很多会馆都非常有名。 海南会馆。 对呀、啊， 康有为， 您熟悉的是湖广会馆，因为他可能经常呢能在您的眼前或者在您的耳朵里边，您能听到、 啊、 能看见。 哎， 他现在是一个公共的剧场，经常有演出。 对， 可能还保留以前的会馆的这种形式，嗯、对吧？ 有四川会馆， 我老觉得四川会馆是个馆子， 是个什么馆子？ 饭馆子、 嗯， 那是四川饭店。 哦，大概是文川办记混了。而且你想，过去说臭沟开橘子来，老北京有句老话嘛，应该也就在这段时间了，春天的时候，咱们京城就该清理下水道了。 它清理下水道是为什么呀？马上就到雨季了，头年的那个陈泥要是不清啊、 嗯、 又得拥堵。 但确实是有味儿，但这会儿呢各地橘子就进京赶考啊，所以他们一般都会住在本地的会馆，住久了可能就在附近扎根了，所以南城呢也是很多各地的朋友出来北京所居住的地方。那你们说这个北建怎么讲啊？先定义一下这个北的位置吧。 城外边， 新街口，德胜门 以外， 黄色， 也就差不多这段了，因为过去城小嘛。 对， 那会儿呢本来是八旗兵以及家属居住的地方，因为地界比较偏僻，所以交通啊商业啊都不算很发达，那也是旗人居住的地方啊。 嗯， 而且到后期呢，很多旗人家里呀、啊、是家道中落，有没有什么谋生手段，只能靠典当度日，所以呢生活当然就日渐贫寒，因此叫北建 没落了。其实这种说法都是过去旧社会对于劳动大众的这种 僵化的分别， 贬低式的这种分化的方法，现在都不用了啊。 现在的崇文区已经并入东城区了，宣武区并入西城区了。 当年那样的称谓用在现在 就更不合适了， 对，根本就拉倒吧， 拉倒吧。 北京变化太大了，区域划分呢也是越来越广阔。 嗯， 所以你现在要说你家在哪儿，我觉得应该论几环几环了。 北京是一个超大型的城市，是不是？ 嗯，咱们要不聊就说这句话在当年的意义，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地名里面的一些特点啊，比如说在南城你会发现叫什么市什么口特别多，都加老人话音啊，叫什么市什么口这样的比较多。你像花市、鸟市、瓷器口、 瓷器口、菜市口、三间口。 可能大家就说了，为什么有这么多带市和口这样字眼的地名呢？ 那就已经就告诉您那是干嘛的了。灯市口、 嗯、 卖灯的。 对呀、啊、 闹市口卖闹的。 闹市口说明那是繁华。罗马市， 嗯， 教场口， 嗯， 菜市口、瓷器口， 瓷器口倒是卖瓷器的，但菜市口好像比较特殊一点。 嗯，怎么了？ 菜市口明朝的时候还是京城最大的蔬菜市场呢。 那就是卖菜的， 沿街卖菜的什么特别多。 嗯， 但是呢后来到清代呢就变成了吓唬人的地方。 吓唬人的地方像话吗？ 不是，你说那啥人多吓唬人？ 就是吓唬人。 以儆效尤。 以敬效尤。 以景是还乡。 这一堆耳朵哟。 其实咱们分析到那个年代，想象一下，那时候各种货物到了北京以后呢，一些生活用品什么的就在附近形成市场了。 嗯， 有市场就会有城市的居民，所以就现在形成了这些市啊口啊，所以就成了普通市民聚集谋生的地方。 天酸嘞，还到这儿啊？天酸嘞，到这儿啊？你来。唱耳朵呀，哎，葫芦儿，哎，大唱葫芦儿， 闹得真热闹，店铺林立，酒馆、早点铺、猪肉铺、油盐店、修自行车铺，还有警察格子，就执勤处其实，糕点铺卖炸三角、 嗯、 油饼、面茶，还有贴的海报。 闹市口原来热闹，是因为从闹市口往北就是故都城隍庙，非常热闹的庙会。逢三六九初一十五，那地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大型的生活用品交易市场。 有什么呢？ 有卖葱的、卖蒜的、 卖米的、卖面的、 卖茶叶蛋的。 街市上走的人也有什么做官的、为宦的、背弓的、跨剑的、推车的、担担的、 卖煤卖炭的，卖米卖面的，居锅卖蒜的，卖烧面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嚯，这人太多。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王德磊啊，长得胖，有一回上医院，专家跟他说啊，说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不能马上就坐起来，你得在床上啊静卧五分钟。第二天王德磊照做，再次醒来的时候12:30了。 岳鹏啊，上学的时候脾气特别的坏，特别倔，有一天同学踩了他脚一下，他呀就跟人说，刘荣刘荣，你放学之后在校门口等着。一段时间后，叶鹏吃完晚饭遛弯的时候，远远看见那个同学还在等，气才消了一大半。朋友圈里啊，有一个美女发了一句诗，是才女林徽因写的，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下面跟了一条神回复，是他是他就是他，少年英雄小哪吒。 殷小柱啊，上高三的时候语文可考得不好，基本上啊每次都是倒数。有一次考试特别难得，得了个89分，这发挥不错呀，特别嘚瑟。这时候语文老师开始上课了，这次大家考的还都是不错的啊，全班就一个同学是90分以下的啊。殷小柱，我呀。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我听一句，再次好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想要到八大强，买上八块布，坐上八件马褂，来到街市以上，也不知谁家的大掌柜的、二掌柜的，把我的马褂买走，换成了银两。来到八大墙，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这价码太高，人家的挑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记着，电大欺客，客大了欺商，人家那挑费是大，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要记着，店大欺客，客大了欺商。我看我还是上街转转，做什么生意都得算算。我看我还是上街走走，市场以上是什么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都有有有有有有做官的为官的非官的挂件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煤的卖炭的卖米的卖面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烧面油条的卖茶鸡蛋的。这不也有卖不头的，这不也有卖不头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吆喝着买了 A68，吆喝着买了我这不大件的吧。是喽，不要那一装，只有来者一装，这个装装件件不一样了吧。不要那一块，只有来这么一块，不要那一点儿，只有来这么一点儿。你瞧的这块布，你看看什么色儿，是没有包边没有褶，是没有窟窿眼儿，啊，那是本色白，啊，这是一种青，这本是上海阴丹，是灵布尔的，质地多么的匀，是质地多么的细，是质地多么的好，是质地多么的密，哎，啊，不提这种青，要单提这种黑，它怎么这么黑呀，啊？它怎么那么黑？ 为什么呀？ 您说怎么那么黑？ 我哪知道？ 黑中透着亮，啊，亮中透着黑，它是没有亮儿的，它黑的像张飞，它黑的像李逵呀，在唐朝的有一位黑警得呀，啊，您说黑不黑呀，啊？哪还没他黑？啊，东山送过炭，西山采过煤，他是开过两间煤厂子，卖过两间煤，他是当过两间煤铺的二掌柜的吧？ 谁 说黑不黑呀，啊？呀，啊，那还没他黑，他不提这种黑，他单提这种货，要买这种布， 是啊， 丁儿当儿拐弯抹角来到了，来到北京城。讲究八大祥， 八大祥， 什么是八大祥？什么瑞福祥啊，瑞灵祥啊，广盛祥啊，颐和祥啊，祥一高啊，廊坊头条，左北朝南，还有一个闲祥里呀，啊，到底哪儿买？站在柜台外， 说 点着名的要，点着样的挑， 叫什么呀？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 毛六一， 大洋也得五毛六啊。来到我这个摊儿， 这 一个样的货，一个样的价儿，一个样的行，是谁也不买，大道边啊，小道沿啊，小门脸儿。

299，和一罐也就是6块多钱，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希望大家能够多组订购，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浪漫女神月，折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6.1， 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五环香白旗桥到广顺桥的由西向东方向，南二环玉亭桥到左安门桥的由西向东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双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非常适宜晨练。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不太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请大家要做好防护措施。今天的紫外线强度为3级，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孩想入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 七十二 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王大奶最近忧伤。 忧伤？ 就是实际上就是忧伤。咱们网上不是有时候写忧伤吗？ 怎么了？ 没有什么可忧伤的， 家里停水了。 连接腿掉了。 停电了。 米长虫了。 这倒可以担心担心，米长虫了，这家里老飞扑棱蛾子受不了。 那因为什么呀？ 他妈打他了。 哎呦， 这我跟我妈打起来了。 真的假的？ 说他把洋洋给弄丢喽。 怎么叫弄丢了？ 哦，明白了，这是婆婆呀，真往心里去了，没过门的儿媳妇，结果怎么着，七拐八拐， 到嘴的鸭子飞了。 对， 哎，这不能形容对象吧？ 煮熟的鸭子飞了， 到嘴的鸭子，好像我是骗人家。 洋洋这多好的一媳妇儿， 怎么改鸭子了呢？ 是你努努力呀、啊，你给妈出口气。 这我有信心，还得弄回来。 特别是什么呢？你妈也觉得我们大磊对洋洋，咱不能叫他侍奉双亲吧？ 等会儿，我对洋洋侍奉双亲， 一般的爱。 洋洋的父母是不是双亲呢？ 他搁这儿听着怎么听怎么别扭。 我们家大磊不论对错，无条件的对洋洋好。 对呀、啊， 那是正常， 是不是？ 为了洋洋，我们王大磊放弃了自己的兴趣。 对呀、啊，放弃自己的爱好， 对不对？ 对呀、 啊，以前那么爱玩乐高、看漫画、 漫画、 玩插片， 就是还有吗？还去游乐场吗？ 那是我小时候跟洋洋好的时候。 是啊， 我们正青梅和竹马的时候。 就是的，你知道王大磊这么多年一直为洋洋， 开始放弃事业， 对呀、啊， 正常的社交，

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同学们，咱们就要毕业了。 哎， 咱们几个 班长这说话呢，你们听着点，别看作业了。 这时候还有作业吗？ 那你看什么呢？ 看信息呢。 情书 没有，发信息，发朋友圈。 不信不信不信，来来来来来， 你看，亲爱的， 该还了。 对呀、啊，欠我那钱，这个毕业了不还没机会了。 哎，这是你欠人家的。 啊，意思一样，他我收回欠我那个呀，就能还欠人家那个了。 罗圈账， 赶紧还吧，快毕业喽。 嗨， 哎呀，还钱， 人家不会把你当个学生看了。 那把我当什么看呢？ 你是社会人了。 我以前也是社会人呢。 单位、啊、 你只是以前具有自然属性的人。 哎呀，行了，别跟我探讨这问题。我越听越烦，我这些日子就不爱听这有关系的事儿。 哎，你看，我觉得你欠钱还人家呀，这还好办。 嗯， 关键是欠人家那些情债。 哦、你呀、啊，自我约束能力差。 我没干出什么事儿来，真的。我再差，我在这方面还是检点的。 哎呦喂，检点检点吧。 哎呦，要说咱们班啊，这方面最要注意的，得说是班长了。 嗯， 反正我知道是大一谈了一个，大二谈俩，大三谈了仨，大四 吹了。 是啊，这不又有一个的吗？ 哎，我们俩就是闺蜜的那种水平。我们俩呀， 别解释，不听，跟我有关系吗？ 咱们别说，咱们班的这个自产自销。 还有这个人口输出呢， 还有人才引进呢。 别了，你也注意着点啊，别跟多情公子多吃怨那劲儿了。好，我希望大家工作了以后呢，给我多介绍一些适合我的人，成功的企业家呀。 啊，还要啊？ 作为闺蜜呢，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人长得不寒碜，能力也有，眼前这些男生呢，他又瞧不上，没有点实力呢，也挨不上钱。 甭说这，你收了就完了，真的。 说什么呢？我们俩闺蜜、啊。 我们俩呀， 别老强调闺蜜，好不好？ 闹着玩， 太熟了。 哎， 熟不好吗？熟能生巧。 熟已经不讲理了。 熟的呀，没法下手了，已经。 谁说的？我觉得你们有戏啊！我觉得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小起哄啊！你跟你说， 在一起，在一起。 吕大哥同学，说一千道一万，咱们也该毕业了。 对， 哎，这闺蜜，咱这交情可别断了。 那废话， 还得走动啊。 怎么可能断？三天不敌五人，咱们难受。 你说大家都觉得咱俩合适，咱俩合适。 行了吧你，那要实在不行，咱要到了47行吗？ 47行，47你还没办内退呢。 得37，你未婚，我未嫁，咱们俩就结婚，怎么着？ 抱娃娃，37 抱蛤蟆吧，咱们俩。 想 谁要抱蛤蟆？ 李大哥，我跟你说，你这名起的真是太好了。你先给我写出那格怎么写。 葛还不会写啊， 草字头， 哎， 一个日， 要是这一字就好了。 他 爸他妈给他起的是葛的那葛， 叫吕大哈的意思， 还马大哈呢。 有人也叫吕大嘎，你说你爸你妈非给你起一堆字儿。 我跟你说，韩小莫，你要这么说的话，你那名字也不好，对不对？嗯、 哪里不好？ 你说你那墨字怎么好？它是虫字边一个墨，莫名其妙的墨字。 哦，你叫韩小妈。 你喊的那是？ 还是小妈。 五年后。哎，郑蜜饯。 哎。 我一直都挺想问问，你们家为什么管你叫蜜饯呢？你得有多齁啊？ 干嘛齁啊？健康的健啊。 哦、这个健呢？ 啊、 嗯。 啊、 哦。 啊什么啊！这大学四年，咱俩是闺蜜，怎么当的呀？ 一直这么 是闺蜜，是把我规避了。 哎， 怎么样？ 听说那谁结婚了？ 啊，我知道。 哎，我 没听 说是谁。哎，我没听说是谁。得嘞， 让我女的嫁他。 那女的，你说得好看了吗？ 情人眼里边出西施，是不是？ 眼神能好得了吗？ 你甭分析，反正人家小日子过得挺好。 哎，咱们班现在你看出口的这几个呢都成了，引进的呢失败了一段，自产自销的呢成一半，失败一半， 那吉丫的都结婚了。 哎呦，这么算下来，女孩里面也就三个没有结婚的，其中有我。那么这三个当中，上了1.65米的，其中有我。这个三个里面100斤左右的，其中有我。 基本上你们仨都是这水平啊。 剩下那俩你看看，他们没有结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不结婚更理解。 你说你这么多年，我也明白那心思，不就是等我呢吗？你还记得毕业那天你跟我说的吗？啊，到37了，你没结婚，我没嫁人，咱俩就到一起。我可真记着这句话呢。今天为什么约？ 等，我说过这句话。 说过。 什么时候？哪天？ 就是毕业那天。 我跟你说的。 对，葛爹也听见了。 他没有反对。 真心的祝福咱俩，不信咱哪天把葛爹约出来。当着他面，哎，咱们泼出去的话，说出去的水，咱们完完整整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得了。 什么意思？ 咱俩结婚呢，不就等着我呢吗？等我这句话。 你说谁？我等着你。 大哥的，不就在这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你忘了？ 咱们俩这种关系，咱们是敌无人的关系，咱们是背后说坏话的关系。哎，你认真了是吗？哎，我先走了。 小莫，你未婚我未嫁，咱们就结婚吧。 大蜜饯，有病吧？都几点了？ 谁跟你斗了？你的名字写满我的心，你就让我永远爱你吧，给这么个机会吧。 你不嫌齁的话， 我为你愿意放弃自由，我已经准备好将权力减半，将义务增加了。认识你，我才知道有一种心情叫做依恋。原来等待也是如此的美丽，因为爱你。自从爱你以后啊，我才知道什么叫甜美。 我去洗澡了。 除了爱你，我想不出能使我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你打错了，你打成旅游了。 哎呦，我不相信永远的爱，因为我只会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睡吧，几点了？ 如果没有你的爱，活着的目标将难，不活着不舒服了。 你都说不利索了，睡吧。困了吗？ 没呢。你真的开玩笑呢？ 哎，我真的睡觉了，求求你了，你念叨一晚上了，我说你困着呢，真的，我想听会儿评书呢。 好吧，亲爱的，晚安。我给你推荐几个评书台，那可以免费下载评书。你喜欢听袁阔成，喜欢听单田芳，喜欢听刘兰芳，喜欢听田连元，喜欢听连丽如，喜欢听王月波，喜欢谁都行。我给你把它下载下来送给你听，你是不是特爱我？你是不是特爱我？你睡着了我知道，因为你的爱，所以我也能睡着了。 哎呀，大哥 啊， 麻烦了， 什么事儿啊？ 你这个乌鸦嘴。 我怎么了？哎，你别这瞎说啊，我自从结婚之后我这好着呢，没说过什么不灵验的话。 哎呦，你少说吧，要是你没你那句在一起在一起，现在 我什么时候说什么在一起在一起了？ 5年之前毕业晚会。 哦，大哥，哎，什么时候结婚办事儿， 哎， 我随份子。 着急， 你不是要还那钱吗？你随多少我给你记着呢。 可是蜜饯往心里去了，可是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姐丫找上了，哎，啊，又灵了。呵，我不知道，我这后话都句句灵。哎， 你来点立特灵吧，你 不用那么马上，就过几年灵也行。还想要什么你说，当然长命百岁这句不一定准灵啊。 那句到时你未婚我未嫁咱们就结婚吧，经常在偶像剧里出现的台词，曾经打动了很多年轻男女的心。你像这位，你有没有被打动？ 是，我是被打动了。 问你呢，有没有打动？ 我是没打过那男的吗？不是。 但是一旦这件事真正的发生了，那您会怎么想？问您呢。 又灵了。 在这位女生26岁的生日宴上，男闺蜜竟然当场向她求婚，甚至把房子买到了离她家附近不远的地方，为了方便婚后照顾父母。看着男闺蜜越来越疯狂的举动，女生很苦恼，不知道怎么让她死心。更郁闷的是，老妈竟然很期待这位男闺蜜变女婿。那么不知道怎么让她死心，我相信我们胡同的那么几位呢一定有好办法啊！我们下面可以问问他们。哎，您觉得呢？ 嗨， 找另外一男的一嫁，那边不就死心了吗？ 找另外一个男的一嫁，您觉得这样的男的是满街跑吗？ 要我说呀，这男孩的挺好的，这么用心而且这么耐心的等待，你不嫁他你嫁谁呀？岁数也不小了，俩人情投意合又了解，从小一起长大的，这叫青梅竹马。闺女打着灯笼没地儿找的小伙子去， 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但人家女生说了呀，当时只不过是好朋友起哄，为了不破坏生日气氛，所以半开玩笑说的。嗯，而他对这个男孩确实没感觉。他说呀， 我喜欢性格沉稳冷静的男人，而他性格冲动又很话痨，我对他没产生过爱情的感觉。 后来我也不喜欢他了，他这鼻炎越来越严重。 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相处，两个人现在连友谊都没有了。 后海前门大石烂，搜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陵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天蝴蝶用翅膀开着舞会，我才明白什么叫天花乱坠。自从看过了彩虹交汇，黑雨化成七色眼泪，我才明白这世界无所谓美或不美。自从看过了心，像湖水给那蜻蜓轻微一点，就远走高飞。我就喜欢暧昧，自从发现走到哪里月亮总是相随，我才明白黑夜不可怕，我总会给温柔。是伤悲，那 段好时光。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每间断存在我心房。 谁把星光点亮？谁？